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看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石景山区实验小学分校4年级1班的马新颖。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书是《小布头奇遇记》。这本书让我学会了小布头顽强的品质、品德。小布头的梦。一天夜里，小布头在漆黑的老鼠洞里做了一个梦。小布头梦见自己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正准备睡觉，忽然小布头听见平平回来了，他赶紧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平平看见。平平说，爸爸，小布头不见了，我到处找怎么也找不着。平平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小布头掀开被子跳了起来，这一跳用力太猛，把台灯给撞翻了。可是奇怪，电灯泡掉下来打了几个滚却还在放光，这是什么电灯泡呀？明明是个大鸡蛋嘛。大鸡蛋忽然裂成了两半，从里边跳出一只小母鸡来，对着小布头咕咕地笑。哟，原来是小芦花。小布头想好好的拥抱一下小芦花，可是小芦花还捧着一个大鸡蛋呢。咦，小布头问，为什么这个鸡蛋没孵出来小鸡呀？这个才不是鸡蛋呢，小芦花笑着说，就是一颗麦子。小布头说，哎呀，太好了，咱们把它种起来吧，那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的粮食来了。小芦花说，对，咱们把它种起来。他们就把那颗鸡蛋一样的麦子埋在地里。小芦花从翅膀底下拿出来一把大扇子，他把大扇子交给小布头，对他说，对着种下的麦子的地方扇几下。小布头接过大扇子就扇，刚扇了两下，就听得轰的一声响，地里长出一棵大树来。哎呦，好高好高的树呀，上边结了好多好多麦子，颗颗都像鸡蛋那么大。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 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法利亚伸出那只还能动的手，轻声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好意。你既然这样提出，我也就接受了。”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做了这个舍己为人的贡献，将来有一天或许会得到善报的。但既然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你又不愿离开，那就必须把哨兵站岗的走廊底下的那个洞给填满它。说不定碰巧那士兵的脚步会踏上那块有洞的地面，因而注意到那空洞的声音，会去报告军官来查看的。那样我们的事就会被发觉，而使我们分离。去吧，去做这件工作吧。可不行，我不能帮你的忙了。假如必要的话，就同夜工作。明天早晨，狱卒没有来以前，不必回来。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讲给你听。邓迪斯握住长老的手，亲热地紧握了一下。法利亚向他做了一个鼓励的微笑。于是埃德蒙·邓迪斯就退出去干他的工作去了。埃德蒙·邓迪斯，你怀着一个严正的决心，决心要忠诚的、绝不动摇的完成他对他那受苦的朋友所做的誓言。第二天早晨，当埃德蒙·邓迪斯回到他的狱中同伴的房间里的时候，他看见法利亚坐在那儿，神色看上去很是安宁。他的左手，他只有这一只手可以用了，举在射进地窖小窗口的那些阳光里，手里拿着一小片纸。这片纸因为一直被卷着塞在一个小地方，所以变成了一个圆柱形，很不容易打开。他不说话，只把那张纸给邓迪斯看。那是什么东西？哦，看呢、啊、哦，我已经仔细地看过了，而我只看到一张烧了半边的纸，上面有些中古时代提示的字迹，好像用一种特别的墨水写的。这片纸，我的朋友，我现在可以向你发誓，因为我已经让你亲眼看到了，这片纸就是我的宝藏。从今天起，这个宝藏有一半是属于你的了。邓迪斯的额头冒出一阵冷汗。到这一天为止，经过了多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始终避免和长老谈及他的宝藏，因为这是他疯狂的病根。生性谨慎的埃德蒙处处留意，避免触及这条痛苦的心弦。 而法利亚在这一方面也同样保持着沉默。他把老人的这种沉默认为是理智的恢复，而现在法利亚经过了这样痛苦的一场巨变以后，又吐出了这些话，似乎等于宣布他又神经错乱了。你的宝藏，埃德蒙邓蒂斯痴痴地说。法利亚微笑了一下，是的，孩子，你的心地的确很高尚，埃德蒙，因为我从你脸色的苍白和发抖看出了你此刻心中在想些什么。不，你放心，我没有疯，这个宝藏是存在的，埃德蒙。假如我不能去占有它，而你却可以，是的，你，谁都不肯听我的话，谁都不相信我，因为他们以为我是疯子。但是你，你一定知道我并没有疯。假如你肯听我的话，你一定会相信的。糟糕，埃德蒙喃喃地对自己说，他的旧病又复发了，我本来就差没遇上这桩横祸了。然后他大声说，哎呀，我亲爱的朋友，你发病以后大概很疲倦了，你先休息一会儿不好吗？假如你高兴，我明天再来听你讲好吗？但今天我希望能小心地看护着你，而且宝藏对于我们并不是很急迫的事啊。不，这是非常急迫的，埃德蒙，老人回答说，谁知道我的病会不会在明天或后天再发第三次呢？那时就一切都完了。孩子，这些财宝可以使十多家人变成巨富。我常常想，就让它永远的埋没吧，绝不让那些迫害我的人得到它。每当有这种想法，心里虽不免带点苦味，但还觉得相当畅快。这种想法也在向我报复。我在这黑老的夜里，在这囚徒生活的绝望中，正在慢慢地尝它的滋味。但是现在，我已为了对你的爱宽恕了世界。现在我看到你很年轻，而且充满着希望和远景，我想这个秘密已经泄露，你就可以得到一切幸福。我生怕再延迟一分钟一秒钟，生怕失掉像你这样可敬的一个人来拥有这样庞大的宝藏。埃德蒙转过头去叹息了一声，你一定不肯相信，埃德蒙，我的话还没有使你相信，对吧？我看你需要证据。好吧，那么请念一念这张文件，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明天吧，我亲爱的朋友， 埃德蒙说，他不愿向老人的疯狂让步。哦，我们已说定到明天再去谈他好吗？那就把他留到明天再谈。但是今天先念一念这张文件，我不可以再惹他生气，埃德蒙想。于是接过那张缺了一半，显然由于不小心被火烧过的纸来。埃德蒙·登迪斯念道：今日为1498年4月，亚历山大六世之邀应召赴宴，献之款，而望成为于之继承人，则将凯伯勒拉及宾铁夫格里奥归于被毒死者。于今向于之八大宣布，于曾在一笔所知地点，在基督山小岛之洞窟，银条、金块、宝石、钻石、美玉与一人之指，其总值约计罗马爱居二开岛东小港右手第20块岩石洞口二处，宝藏系在第二洞口，罪于全部遗赠于与之唯一继承人凯。1498年4月25日。对了，法利亚在埃德蒙读完以后说。唉，邓迪斯答道，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意义不明的断句残字呀。是的，我的朋友，对你是这样，因为你才第一次读到的，可对于我却不然。我曾费尽心血，熬了许多夜来研究它，把每一个句子都重新写了出来，把每一点意思做了完整的补充。你认为你已经发现了其中的意义了吗？啊，我当然是认为这样，至于你相信不相信，则可由你自己来判断。但先来听我讲一讲这张纸的来历吧。好，别做声。邓迪斯惊奇地喊道，脚步声过来了，我走了，再见。于是邓迪斯像一条蛇似的钻进了狭窄的地道里，很高兴能躲避掉这一番历史的说明，因为看来这种说明只能会使他确信他的同伴发了病。至于法利亚，他在惊慌之中倒恢复了一种活力，他用脚把那块石头推到原位，并拿一张草席盖在上面，使他更不容易被发觉。来者是保长，他从狱卒那儿听到了法利亚的意外之灾，所以亲自来看看他。法利亚坐起身来迎接保长，凡是会泄露他的真实情况的各种举动，他都设法避免，并不断地掩饰，不让保长知道他半边身体已经死掉了。他深恐保长发起善心，把他换到一间较完好的牢房里去，而就此把他和他的青年同伴分离。幸而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保长在离开他的时候，认为他这个可怜的疯子只是略感不适而已，心里也有点同情。但在这时，埃德蒙却坐在他的床上，双手捧着头，竭力在聚精会神地回想。自从他认识法利亚以来，他觉得法利亚是这样的理智和伟大，这样的崇高， 他不懂为什么一个在各方面都这样富于智慧的人，竟然会在某一点上发了疯。究竟是法利亚被他的宝藏所迷了呢，还是全世界都不了解法利亚？埃德蒙登蒂斯整天都待在他的地牢里，不敢回到他的朋友那儿去，心想这样就可以延迟一些时候，使自己慢一点来正视长老的疯狂。他是多么怕正视这一点呢？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在历长的查看以后，法利亚不见青年到来，就尝试着由自己来越过那一段分离他们的距离。他的一条腿已经不能动弹，一只手臂也已不能再用，所以只能拖着身子过来。埃德蒙·邓迪斯一听到老人那痛苦挣扎的声音，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不得不勉强地迎上前去，因为否则老人就无法从那通往邓迪斯的房间的小洞口里钻出来。 好，我来了，不顾一切地追到你这儿来了。 他带着一个慈祥的微笑说，你以为可以逃避我慷慨的馈赠，但这是没有用的。听我说吧，啊！埃德蒙看到已无法逃避，就把老人放到他的床上，自己则拖过长凳子坐在他的旁边。你知道，我是红衣主教斯巴达的秘书，又是他的密友，而他是斯巴达亲王这一族最后的一支。我一生的全部幸福都是这位可敬的主公所赐的。他并没有钱，虽然他家的富有已经被编入了谚语，我曾时常听人说富别斯巴达这句话，但是他像外面的谣言一样，却只靠着一个富有的虚名过生活。他的宫殿就是我的天堂，我曾教过他的侄子，哦，那个人现在已经死了。当他只剩下孤家寡人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回到他那儿，决心要照顾他，借此报答他十年来待我的善意。红衣主教家的事，我简直可以说无所不知。我常常看到我那高贵的东家主事古树热心的在灰尘布满的祖先的遗稿中搜索。有一天，我责备他不该做这种与世无异的搜索，一直把自己弄得神魂不安。他望了望我，然后苦笑着打开一大卷书籍罗马诗历史的书，在那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传的29章里有下面这几句话，那是我绝不会忘记的。罗马尼大战也已结束，凯撒布奇亚于完成其征服事业后蓄款购买意大利全境，教皇亦蓄款摆脱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故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法利亚接着说，假如在罗马挑选两个伟大的人物，尤其是大富翁，则胜负就可以从这项投机活动里收到下属的利益。第一，他可以把这两位红衣主教属下的大官美缺出卖；第二，是红衣主教这两顶高帽子也可以卖的钱。这项投机还有第三种利益，下文就要讲到了。教皇和凯撒布奇亚先找到这两个未来的红衣主教，就是齐恩、罗斯皮格里奥塞和凯撒斯巴达。前者已在教廷里挂着四种最高的尊衔，后者则是罗马贵族中最高贵和最富有的一个贵族。两者都对教皇的这种情谊感到无上的光荣，他们都是很有野心的。这种事已经选定，凯撒布奇亚不久就又找到了捐纳红衣主教手下官职的人，结果是罗斯皮格里奥塞和斯巴达花钱当了红衣主教。而在他们还不曾正式荣升以前，已另外有八个人花钱当了主教手下的官，而80万埃局就此滚进了投机者的金库。现在要讲到投机事业的最后一段了。教皇几乎把罗斯皮格里奥塞和斯巴达疼爱死了，即赐他们以红衣主教的勋章，又劝他们把不动产都变卖成现钱，使他们在罗马定居下来。教皇和凯撒布奇亚又赐宴招待两位红衣主教，这是圣父和他的儿子之间的一场争论。凯撒以为可以在他对付他朋友的老方法中任择其一，那是说第一种方法可以用那把著名的钥匙。他们请某一个人拿了这把钥匙去开一只指定的碗柜， 这把钥匙上有一个小小的铁刺，哦，那是铁匠疏忽所留下的。那把锁很难打开。当这个人用力去开碗柜的时候，钥匙上的小刺就会刺破了他的皮。第二天，他就死了。此外，还有那只叼着狮头的戒指。凯撒每当要和人紧紧握手的时候，就把它戴上。狮头会咬破那只承恩的手，而在24小时以后，那咬破的小伤口就会致命。所以，凯撒向他的父亲建议，或是请这两位红衣主教去开碗柜，或是和他们每个人亲热地紧握一次手。但是，亚历山大六世回答他说，想到罗斯皮格里奥塞和斯巴达这两位可敬的红衣主教，让我们来请他们赴一次宴吧。我好像觉得我们总是可以把他们的钱弄过来的。而且你忘记了，凯撒消化不良会立刻发作的。而刺会咬都是一两天以后的事。凯撒听了这一番头头是道的道理，就自甘让步了。两位红衣主教因此就被邀请赴宴了。宴席摆在圣彼兰宫附近教皇的一个葡萄园里。两位红衣主教早就听说那是一个很幽静可爱的地方。罗斯比格里奥塞真是受宠若惊，高兴地发昏。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准备赴宴。斯巴达却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只有一个侄子，是一个前途极有希望的青年军官，他对他极其钟爱，所以他拿出笔和纸写下了他的遗嘱，然后他派人去招他的侄子，要他在葡萄园附近等候他。但是好像那仆人并没有找到他的侄子。斯巴达很清楚这种邀请的意义。自基督问世以来，罗马的文明已大有进步了。现在不会有一个百夫长来传达暴君的口信儿，凯撒赐你死，而是由教皇派来一个特使，嘴上带着微笑说，陛下请你去赴宴。斯巴达在2点钟左右动身到圣彼兰去，教皇也在等着他。斯巴达第一眼看到的人就是他那全副披挂的侄子和对他虎视眈眈地望着他的凯撒不弃呀。斯巴达的脸立刻变青了，而凯撒却带着一种讥讽的神色望着他，证明一切都不出他之所料。天罗地网已经布下了，他们开始进餐。斯巴达只来得及问他的侄子一句话，问他有没有接到他的口信。侄子回答说没有。他十分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可是太迟了。因为他已经喝下了一杯教皇的私食，特地捧到他面前的美酒。同时，斯巴达看见他自己的面前又添了一瓶酒，他被劝着又喝了几大杯。1个小时以后， 医生宣布，他们两个人都因为吃了香薰中了毒。斯巴达死在葡萄园的门槛上，侄子在他自己的家门口断了气，临死还做了一个手势，但他的妻子不懂其中的意义。凯撒和教皇赶紧去抢遗产，假装算是去找死者的文件，但遗产却仅止于此。斯巴达在一片小纸上写着，欲将于之库藏及书籍以赠于之所钟爱之侄，其中有于之金角祈祷书一本，欲盼其能善为保存，借作其爱书之留念。医鼠们到处寻找，仔仔细细地翻看那本祈祷书，把家具都翻来覆去地查看，他们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位以富有而闻名的叔父斯巴达，实际上却是一位最可怜的叔父。说到宝藏，除了那些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的科学宝藏以外，别的却一点儿都没有。事情就是这样，凯撒和他的父亲到处寻找，到处检查，到处仔细地查看，却什么都没有找到，或至少是所获无几。只有几千埃及的金条和约莫凑数的现钱。但是侄子在断气以前，却还来得及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仔细在我叔父的文件里找，里面有遗嘱。他们甚至比那两位威风十足的继承人找得更彻底，但是还是毫无结果。王府后面有两座宫殿和一个葡萄园，但当时不动产还没有那样值钱，不能满足教皇和他的儿子的胃口。这两座宫殿和那葡萄园还是留给了他的遗属。光阴易过，亚历山大六世死了，是毒死的。你知道那是怎么错杀了的？凯撒也在同时中毒，不过他的皮肤并没有变成蛇皮的颜色，只是毒药使皮肤起了很多斑点，像蒙上了一张老虎皮一样。于是他被迫离开罗马，在一次史加索简直没有注意到的夜间小站中自杀，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在教皇去世和他的儿子被放逐以后，大家以为斯巴达这一族又要像他们当红衣主教那个时代那样发达起来，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斯巴达这一族人依旧只是勉强过得去，这件黑暗的事情始终被笼罩在迷雾中。一般的谣传是，那政治手段比他父亲高强的凯撒已从教皇那儿夺了两位红衣主教的财产带走了。我说两位，因为还有那位红衣主教罗斯皮克里奥斯，他因为事先毫无准备，所以完全被抢光了。讲到这里为止，法利亚打断了自己的话头。你一定觉得这非常荒唐吧？哦，我的朋友，邓迪斯喊道，正相反，我好像是在读一本最有趣的故事，请你说下去吧。好， 我继续说下去。斯巴达这一族人开始习惯于这种贫贱的生活了。时间不断的过去，在后代之中，有些是军人，有些是外交家，有些当了教士，有些成了银行家，有些发了财，有些破了产。我现在要讲的这一族人最后的一支，就是斯巴达伯爵。我就是他的秘书。我常常听到他抱怨，说他的爵位和他的财产太不相称。我就劝他把全部财产都变成定期存款，他照办了，因此收入就增加了一倍。那本著名的祈祷书依旧由这一族人保存着，现在已归伯爵所有。这是由父传子，子传孙，一路传下来的。由于所找到的遗嘱上有那么一句话，所以它变成了一件真正的传家之宝。族里人都带着迷信的崇敬，把它好好的保存着。这本书上的大写字母都是用金银彩色写成的，全书都是美丽的中古体的字母。由于包金的关系，分量非常重，所以每到大胜利的日子，总得有一个仆人把他捧到红衣主教面前。一看到各种各样的文件、诏书、契约、公文等，这一切都藏在档案柜里。从那被毒死的红衣主教一直下来，全族人的文件都在这里了。我也像以前的那20位侍仆、管家和秘书一样，把那许多捆硕大无朋的文件又查看了一遍。但是经过最精确的研究，我的结果还是一场空。我把布奇亚那一族人的历史也详详细细地读了一遍，甚至还把它写成了一部书，唯一的目的是要研究出他们有没有因为红衣主教凯撒斯巴达的死而增加了任何财产。但是我所追溯到的只是他们得了他的同难人红衣主教罗斯皮克里奥塞的产业。那时我就几乎已经断定，那笔遗产并没有被普奇亚那一族人或他的本族人得去，却依旧还是一笔无主之财，像1001夜故事里的宝藏一样，仍睡在大地的怀抱里，有一个魔鬼看守着。我千方百计地搜索考察，把那一族人300年来的收入和支出算了又算，简直算了1000百次，还是没有用。我还是照样的摸不到头绪，而斯巴达伯爵还是照样的穷。我的东家死了，他除了定期存款以外，还保存着他的族中文件，他那藏有5000卷书的图书馆和他那著名的祈祷书，这一切他都移送给了我，还有一笔1000罗马埃及的现款，附带嘱咐我每年给他举行一次弥撒，祈祷他的灵魂安息，并叫我给他编一本族谱，写一部家史。 这一切我都一丝不苟地给照办了。别着急，我亲爱的埃德蒙，我就要讲到最后这一段了。1807年12月25日，在我被捕的前一个月，斯巴达伯爵去世后的第15天，你看，那个日期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多么深刻呀！我一面整理文件，一面把这些读过千百次的东西再看一遍，因为那王府已经卖给了一个陌生人，我就要离开罗马，去定居在佛罗伦萨，准备带走我所有的12000里乌尔、我的藏书和那本著名的祈祷书。由于长时间翻阅这些资料，我感到十分疲倦了，同时午餐又吃得太饱，所以我竟用手垫在头上睡过去了。这约莫是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当我醒来后，时钟刚敲6下，我抬起头来，四周是一片黑暗。我拉铃叫人拿灯来，但没有人来，我就决定自己来弄一个。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英。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角。